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明晨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在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在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以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马上中招的志愿填报要开始了，所以这段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关于专业方面的还有志愿填报方面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问留言。好的，那么这段时间那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本月1号起，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服务收费将全面取消。中国人民大学数学学院揭牌成立。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冰场开馆，将开展学生冰雪课程和实践体验活动。好，以下是详细内容。从本月1号起，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的服务收费将全面取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近日为此联合下发通知，已经实施十余年的高等教育学历学位电子注册制度的收费被终结。记者注意到，三部委的通知发出之后，学历学位认证的官方网站都贴出了免费认证的公告。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网站在公告中还强调，学历证书是高等教育法授权高校颁发给学生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学业证书，网上查询、电子认证和书面认证均属于证书的检查验证的服务，社会各单位无特殊原因不应向已出具学历证书的毕业生提出不合理的证明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数学学院30号揭牌成立，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郑志勇教授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数学学院的首位院长。据了解，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建设，特别是双一流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人大将以组建数学学院为契机，创新学科发展的机制，优化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环境，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强劲的学科支撑。为此，人大将筹措足够的基金，成立数学发展基金，主要用于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交流、青年教师培养、拔尖学生培养、跨学科前沿研究以及高水平科教成果奖励等六个方面，力争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把人大数学学科建设成为国际上有显著学术影响、国内一流的优势学科。提到刷脸这项黑科技，很多人最先想到的会是手机功能中的刷脸解锁、刷脸支付，或者是在课堂和办公室兴起的刷脸打卡。北京大学日前将刷脸系统应用到校园安保系统当中，第一套刷脸入校机正式在北大的西南门投入运行，运行第一天就有不少同学抢先体验，这是全国尚属首例，而且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了迎接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内增添了一处符合国际专业冰场标准的大型室内冰上运动场馆，上月29号正式开放。记者了解到，冰场聘请专业教练进行教学指导，同时配备进口的冰鞋、专业护具等全套的运动设备，让不同水平的顾客的体验安全得到保障。冰世界运动馆正式开放之后，将开设基础的滑冰培训、速度滑冰培训、花样滑冰培训以及冰球的基础培训、冬奥知识普及等多项课程，同时将通过开展学生冰雪课程和体验实践活动，扩大冬奥会的覆盖面，激发广大中小学生对于冰雪运动的浓厚兴趣和参与热情。冰世界的运动馆年接待客量将达到10万人次。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铁路暑期运输期限为7月1号零时起至8月31号截止，共计62天。暑期运行期间，北京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6516万人，同比增加了430.2万人，增强7.1%。铁路部门提示，暑期运行期间的车站客流量较大，通过互联网购票的旅客应该尽量的提前换取车票，乘车时携带车票以及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车站办理检票验证进站手续，以免耽误行程。今天上午，阳光已经重新的占领了天空。据市气象台介绍，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3度，目前本市还仍旧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下周本市依然整体处于晴热天气。不过相比过去一周38度以上的最高温，下周的高温将会有所减弱，预计最高温在36度，大部分的时候最高气温在33度到35度左右。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大家这段时间有什么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的，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直播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招就处处长孙秋云。孙处您好。 你好。 欢迎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招办主任贾征。贾主任您好。 你好，各位考生及家长大家晚上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招办主任刘海兵。刘主任您好。 大家晚上好。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我们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请孙处带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关于这个学校的一个招生规模，还有这个专业特色情况，以及咱们在接下来的志愿填报当中需要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哈。首先我们请那个孙处带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咱们今年中招的一个人数，志愿填报大概分为哪些批次。 好，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今年呢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呢总共招生人数是1230人，其中中招呢是480人，高级工招生呢310人，技师招生呢是240人。那么我们分两个批次招生，提前批次呢是180人，统一招生批次呢是300人。那么在统招录取6年制了，要求在400分以上。那么5年制了呢，是要在380分以上。 这个每个阶段的这个分数还是有区别的哈。 有区别的，是有差异的。 那咱们按照批次一个给大家梳理一下哈，在提前招生这个批次里边有哪些特别提示呢？ 在提前招生这个，有请呢考生和家长呀，到校进行参观和体验。那么请携带呢准考证、成绩单、体检表到校参观咨询，参与专业加试。那么作为提前招生呢，那么我们要加试主要重点是考察学生的非专业能力，那么主要是考察学生独立负责任的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这是我们要考察的。另外呢学生近期呢应该说参加这个测试，主要是我们给他一个工作任务，那么要完成，同时呢也让体验各专业的这种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观察和测试，那么提前学生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准备了就。 比如说会进行哪些方面的测试呢？侧重于哪些方面？ 侧重一个方面，他就是到我们专业系会设定一些测试项目让他参与其中，那么看看孩子的参与意识啊、沟通能力啊等等等等。那么也给他一个规定的工作任务，比方说让他组合一个东西啊，组合一个模具等等等等，这些呢让孩子呢看看他能不能独立的负责任的完成这个工作。 也就是说这个现场体验不是让你光去体验去的，其实还是带着任务的。 对，是观察。我们作为学校来讲是观察。 那这个提前批次招生，也就是说咱们携带这些证件啊就可以到现场进行报名了，是这样吗？ 是这样，是这样。 不需要在后期进行这个统一的志愿填报了。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 好，往年咱们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分可以录取的？ 基本上应该说提前招生呢，因为要考虑到他的这种加试的成绩，所以加试成绩加中考成绩进行综合评定来决定他的录取分数。 大概是多少分呢？ 中考成绩基本上应该达到300分以上。 好，这个是提前批次招生的。另外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统招方面的一些详细的内容。统招方面咱们需要提示哪些呢？ 统招方面呢，作为学校来讲呢，考生按照志愿报就可以了。如果说已经选定好了，觉得我们学校很心仪，我很喜欢这个学校，特别想上，那么期望在咱们报名的时候呢把它报在第一志愿，就应该说分数够的话就能够录取了。 一般统招往年是多少分？ 一般情况下刚才已经说了，应该是5年制的在380分以上，咱们6年制的呢在400分以上。 好，我们看这个微信网友会飞的鱼，他问了一个问题，说是专业在提前批次和统招批次都有所涉及吗？ 是都涉及的，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给咱们考生提供了一个两次的选择机会哈。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所有考生你既可以报提前批，也可以报这个统招。 统招，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咱们还涉及到一个，就是提前报名哈。这个提前报名会涉及哪些人群呢？ 提前报名呢，应该说就是家长觉得我确实是我想选这个专业了，选这个学校了啊，也心仪某一个专业了，那么他可以就 肯定很稳定确定的能报考这个专业。那么作为提前报考来讲呢，应该说比统招有两大优势。 嗯 啊，第一大优势是深入了解学校，体验专业，了解你的就业方向，能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比方说我们在提招的时候啊，欢迎学生和家长到校实地进行参观，同时呢我们各专业系呢也根据专业特点设计了一些体验的项目，让孩子和家长都参与。那么体验之后呢，让孩子再确定自己的专业意向，报考适合自己的专业。当然了，我们也欢迎统招的孩子去参与。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刚才已经说了，提招录取一方面参考考生的这个中考分数，同时呢应该还有综合加试的专业加试的这个分数，那么把两个综合以后呢，提高它的录取率。有这样的好处。 好，咱们接下来请孙处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年的专业还有志愿填报方面的内容哈。大家这段时间有什么问题，也赶快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好，接下来请孙处继续带我们了解一下专业方面的情况。咱们在今年招生共涉及多少个专业？ 2018呢，我们学校招生呢涉及23个专业，因为我们学校它有五大专业系，有环保，汽车、数控、智能和我们文创，一共五大专业系，涉及到23个专业。这23个专业呢，它还有3年制的。有5年制的，也有6年制的，它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作为我们今年招生呢，因为学校啊在高端引领校企合作、多元办学和内涵发展这个办学方针的引领下，那么学校呢紧紧围绕北京市城市功能定位，那么非首动功能疏解、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这样一个大的任务引领之下，那么结合我们学校的实际，今年呢比去年呢又新增了旅游管理这么一个专业，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还有茶艺，又增加了这样3个文创方面的专业。那么作为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讲呢，应该说就业还都是非常好的啊，哪个专业都应该很不错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要就业的学生应该已经全部都办理了离校手续，都找到了心仪的这个岗位啊。应该说考生选择咱们这样的学校，应该说就业还是前景非常乐观。 其实说到就业是咱们学校的一大亮点哈，这方面孙处长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继续的重点进行一个介绍哈。那这些专业咱们是按照这个整个的大群进行划分的哈，一共5大群 是吗？ 对。 那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咱们是选择一个大群，还是说每一个细分的专业呢？ 要按照咱们招生简章当中细分的专业来选择就可以了。 您刚才提到今年一共又新增了3大专业哈，旅游、文物还有茶艺。 对， 这三大专业也都是根据这个社会目前需要的这个人才，还有新兴的一些职业所设置的哈。 是的。 但是很多家长可能会疑惑，因为这个新兴的专业哈，它的这个师资力量还有教学水平都是新的，那到底值不值得考生报考呢？ 这个新兴专业，因为是这样，我们首先从专业建设的角度来讲，应该说已经全部建设到位。另外一个，学生未来的就业方向上，我们已经签订了校企合作的这个责任书，都已经签订完毕，所以考生和家长不必担心他的学习问题啊，就业问题啊，这个已经全部都解决了。 那比方说咱们其他一些专业哈，优势专业，还有近几年北京考生报考的比较热门的专业，咱来给同学再推荐一下 啊。这个应该说这23个专业是不分伯仲的，应该五大专业系在北京市来讲，应该说还都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比方像我们的数控专业呀、环保专业呀、汽车专业呀，还有像我们的智能，还有以及我们的这个文创系的原有的这些专业，应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学生能招得进来也能出得去，另外一个现在就业岗位上也表现得都非常好的。 就相当于都是自己的孩子，不好说谁好谁不好哈。而且咱们都是根据这个社会上需求的一些新兴的一些新鲜的行业咱们给开展起来的。所以这方面家长还有学生可以放心的报考。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按照这个招生类型哈，给大家逐一的分离一下。因为咱们还涉及到这个贯通培养，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家长和考生的是，咱们这个贯通培养和这个之前咱们上一期节目说的贯通培养是有区别的哈。这方面请孙处给我们介绍一下。 作为我们学校来讲呢，应该是我们现在目前啊整个培养情况应该是这样。作为技师学院，那么能够培养中级、高级和技师三个层级的学生。那么3年培养的是中级工，在中级工培养基础之上，我们在3+2要培养的是高级工。那么在中级培养基础之上，3+3培养的是技师。那么应该说这个3年中级工培养是基础，在基础之上，孩子们自己申请，通过考试测评选择，看看上高级工还是技师，做一个分层。 那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我是都可以选择是吗？3年还有3+2的以及3+3。 是的，都可以选择。 如果说我一开始选择的是3年的，但是我入校之后发现对这个3+2的这个高级的比较感兴趣，我们可以有机会进入吗？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是这样，就是学生选择我们学校先进入这个3年中级工阶段的学习。那么通过学习之后啊，咱们如果说选择3+3的孩子，可能测评合格没有问题，直升上去。那么其他没有选择的，如果我还想上的，那么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申请啊，学校进行综合的一个评定。合格之后就可以继续升学。 好，那这个这个在志愿填报方面有什么特别需要提示大家的吗？ 这个按照招生简章的那个专业介绍填报就可以了。 好，今年的这个贯通模式的招生专业有哪几个呢？ 我们这些专业应该是数控、汽车、环保，包括我们的机器人专业都是有的。 好，那咱们今年啊，这些每个阶段咱们这个贯通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亮点和特色吗？ 我们应该说从我们学校来讲，应该现在目前教育教学改革啊已经进入到更深层次的了。应该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双螺旋一体化课程体系的这个改革。那么这个改革呢有两个亮点。那么双轮一体化课程以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终极目标，那么即以专业学习为载体，融入对学生非专业能力的培养，比方说沟通表达、自我管理、团队协作、组织协调、工匠精神等等等等这些培养，那么和社会企业必须的关键素养能力的培养相结合，这是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比方像我们技师的孩子，那么他的组织能力都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大型活动、我们的一些大赛等等，都是我们这些孩子参与组织。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亮点呢，就是双螺旋一体化课程的这个特征啊，一共是3个合一啊。第一个合一是呢，就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啊融通合一。第二个呢是能力培养与工作岗位对接合一。第三个合一呢是实习实训与顶岗工作学做合一。 所以这是作为双轮一体化课程，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化一体化教改以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嗯 啊，这是作为我们学校来讲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呢，是我们学知技师双导师培养的一个亮点。那么学知技师应该说培养目标是这几年我们学院积极探索的一个教学模式，它完整的名称应该是这样，叫三真三能双导师制学制技师人才培养模式，应该是这样一个叫法。那么三真指的是真实的企业课题、真实的工作环境、真实的工作流程。三能是指我培养学生重点三个能力，叫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那么双导师指什么呢？就是孩子上技师以后，我们是校内有导师，企业还有导师，那么对他进行理论和实践双方面的一种培养。 嗯 啊，保证咱们这个学生培养的质量。 嗯， 那么双导师培养其实这刚才说是怎么回事儿，那么下面说其实我们重点呢，双导师培养应该有两个亮点。一个呢是主要解决了学制技师如何培养、如何保证质量、如何评价的问题。比方过去咱培养技师，那都是老工人熬了多少年成为一个技师啊，可能熬白了头。但是现在来讲，那么我们学校来讲呢，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比方说三真三能，那么解决了学制技师如何培养及培养目标定位的问题。那么双导师解决了学制技师企业实践工作经验不足的问题，因为孩子要在学校学习，还要到企业学习，企业的导师还要对他有具体的工作任务的这种指导。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这个学知技师的这个考评，应该说也是用综合评审的方式对他进行考评，一方面重视他过程评价，同时也重视他终结性的这种评价。 嗯，也就是说咱们直接在学生入学的时候就已经把教学和行业打通了哈。 对，是这样。 好，那么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这段时间有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荆州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精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精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呢继续进行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关于这个专业的选择还有志愿的报考，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过来到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今天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这段时间有问题赶快发送过来，我们的招办主任将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出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招就处处长孙秋云。孙处您好。 你好。 嗯，欢迎。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双导师制的培养哈，有一大亮点就是打通专业和行业之间的一个区分，使学生提前进入到这个真正的工作的实操环境当中哈。 是的。 那么还有第二大亮点，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二个亮点呢，是证实了知识技能型技师院校培养的一种可行性，弥补了院校培养技师方面的空白。那么我们在培养过程当中呢，是坚持学中做，做中学，健全这个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这么一个育人机制。那么通过实践来讲，应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支持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那么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需求的一个对接。所以我觉得从我们双导师制这么多年的这种实践和探索来看，应该说对培养学生还是非常棒的。 嗯，而且咱们还有一大亮点哈，就是校企深度合作。咱们这个校企合作的订单率是100%哈。 是的。 那这个100%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考生进入学校之后，我们全部都是订单培养。那么订单培养的过程呢，应该说企业参与进培养，包括提前引入企业文化，企业的需求，包括企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培训等等。那么他应该是参与到我们的课程设计，参与到教育的过程，也参与到最后的评价。 其实这样学生入学之后就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而学了哈。 对， 不会再茫然了哈。 对。 而且这个具体到这个校企合作这个订单哈，咱们涉及到哪些企业呢能参与到教学过程当中？ 我可以简单的举几个例子。那么其实我们的订单企业呢，涉及到我们应该是五大专业系，比方说像环保监测、食品安全这些现代化服务的企业，航空航天和工业机器人研发等高端装备制造培养的高技能人才的这种企业，还有像服务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这些企业，比方说像咱们的北京长征天民啊、京东方呀、航天科技啊、航天科工啊，以及咱们汽车的那些 4S 店等等等等，我们都有合作。包括我们新开的这三个专业，那么我们和荣恒拍卖有限公司、唐源国旅等这些30余家企业都已经签订了2018年的订单了。 一般来学校授课的是哪方面的企业的工作人员？ 企业的就是他的专业人员。参与授课，企业的一些就是文化方面的人员来介绍企业的文化啊，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实际一线的那些师傅导师参与我们的评价。我们在3月份是4月份，应该我们各个专业都把我们的订单企业请过来，对学生整个进行了一个过程性的一个评价。 这样的话目标更明确了哈。 是的。 而且就是咱们进来之后订单式培养，能够保证同学们只要不出大的差错，只要你表现良好，咱们毕业是一定可以有这个工作的，是吗？ 是的。应该说通过咱们学院评价、企业评价，通过他在这个过程的培养，通过终结性的评价，那么只要合格没有问题，我们企业肯定是能够进入的。 而且需要提醒各位家长和考生的就是，学校承诺的是凡是学院毕业生享受终身就业推荐服务哈。这方面您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 啊。我们呢就是毕业生如果说他失业了，回到学校只要报告，那么我们肯定会给他进行再就业。这个是我们是终身承诺这种服务的，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从这个娘家毕业了，娘家是管你一辈子的哈。 对，是的。 好。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是订单式培养，还有一个就是出国留学深造哈，这个相当于是给学生成长提供的一个新路径哈。 是的 啊，这方面请孙处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呢应该说和加拿大、爱尔兰、日本等国家呀都签订了这个合作意向。比方说像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学院啊，比方说像爱尔兰的利莫瑞克理工学院、阿尔法的英语学院，像日本的爱知工科大学、冈山科学技术专门学校等等等等，那么都签订了这个合作意向。同时呢也应该说有些专业那么我们是可以互认学分的，可以在国内学习就到国外，它学分是互相认的。 比如说这个我们去了国外之后具体有哪些课程，培养模式是怎么样的？ 这个呢应该说根据当地的这种大学它不同的专业，按照它的要求来完成它这个学业，那么跟我们学校的专业也是对接的。 是我报考的，无论我报考哪个专业我都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吗？ 是的。 那这个学费方面是怎么样的？ 学费方面是这样，比方说加拿大吧，它就费用一年，因为我们要考虑家长的承受力，所以我们跟他谈的费用应该还是说家长能够承受的。比方他加拿大的费用一般的就是13万一年，应该是大约这个数字。那么比方像爱尔兰，那么费用呢一般一年在12万左右。像日本就相对便宜一些，可能就10万左右。 家长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来考虑一下哈，到底选择哪个国家。那么咱们还有这个3+0还有2+0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这几个数字代表什么，跟家长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3+0应该说是3年在我们这儿学习，那么应该说完成中级工，相当于高中的这种学历教育，那么到外边他是认的，到外边他去继续学习。那么你这个3+2那么也可能就是在我们高级工学习。那么我们有些专业门次他到和国外的这个学校应该互认学分，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一般入学之后大概是从第几年开始我们可以享受到这种出国留学的机会呢？ 那个是这样，因为是从去年开始我们运作这种模式，应该说今年开启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游学的一种模式。比方说我们前段时间有一批孩子到德国，那么实地去考察学习。我们最近可能要一波孩子要到日本，他有到日本的意向的孩子，那么去考察学习，那么确认意向以后再说咱们能不能出去。一定是尊重学生和家长的意愿。 好，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孙处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哈。有很多学生和同学，学生和家长想要了解一下咱们学校，在填报志愿之前哈，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咱们近期有没有什么开放日可以提供给大家？ 有的，应该说日常呢，我们周一到周日呢，学校呢均有人接待这个参观咨询。那么集中呢，在7月3号，也就是下周二到7月6号这段时间呢，学校开放，那么届时呢欢迎考生和家长呢到校参观咨询。 好，这段时间再次感谢孙处。今天为您直播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邀请出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招办主任贾征。贾主任您好。 你好。 嗯，欢迎。一说到这个铁路电气化学校哈，大家会联想到肯定是和轨道还有这个交通方面相关的，而且对学生这个实操能力要求非常强哈。请贾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总体的一个办学特色和亮点，方便家长和考生了解一下。 好，各位考生及家长大家晚上好。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是1952年建校，占地面积呢14万多平方米。这个学校呢现在隶属于北京市教委管理的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是国家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国家中职院校里面的改革示范学校。那么同时呢也是2015年首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的项目学校。那我们学校呢是有3个专业群，轨道交通技术、供应链技术还有电气技术，这3个专业群。那么其中呢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城市轨道交通供电以及电气运行与控制，这3个专业呢是国家级示范性专业。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这个专业是北京市骨干特色专业。电气技术应用实训基地被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评为市级示范的实训基地。那么学校这些专业也紧密的围绕着这个国家的轨道交通、地铁、高铁以及铁路啊等等这相关方面的这个行业。那么自建校以来呢，我们学校已经培养了4万多名学生，在近几年呢，也与52家企业啊，这个输送了近6000多名学生，这种订单学生，基本情况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了解哈。那么咱们接下来按照这个招生类型跟大家一块梳理一下，因为咱们学校是3+2+2高端技术人才贯通培养哈。 对。 咱们这个想要报考这个贯通培养的学生，必须得满足这个最低的录取分数线是430分。 对。 而且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他要通过这个提前招生的方式来录取的哈。那咱们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大概是多少呢？ 今年我们贯通呢是计划240。 嗯。 240人。那么今年呢与去年以及前两年呢有一个区别，就是不分区县来这个报考。那么学生呢就是够430分就可以在网上填报这个志愿。 嗯，太好了。这个还有招生专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大致分为哪些招生专业或者方向呢？ 我们贯通这个专业呢，这几年都是叫轨道车辆运用这个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呢，可能大家 理解啊是比较笼统。实际这个专业呢，我们在这个专业定向这个选择方面呢，有三个方向，其中包括轨道交通车辆运用，还有一个是轨道交通供电，另外一个是轨道交通设备与控制。 嗯， 那么学生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直接就是轨道交通车辆运用这个笼统的一个专业。那么经过前三年的培养之后，那么到信息科技大学之后呢，学生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再经过这三年的专业方面的一个简单的培训，对专业的了解，再进行专业的选择。 嗯，咱们今年一共有三个专业方向哈。 对 啊，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咱们招生的这三个专业方向，它分别有什么样的专业特色呢？ 这三个专业呢，实际是我们学校也是三个专业群的其中的一个，这个专业群里的包括的这些专业，比如车辆运用这个专业是我们轨道车辆这个专业群的一个重点特色专业，包括轨道交通供电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三个集群当中是国家特色级型的专业。那么轨道交通设备与控制这个专业呢，也是刚才我介绍了，被北京市评为市级的示范专业训练基地。那么这三个专业呢，是整个呢，可以涵盖了我们学校这个三个集群的一个专业特色。 嗯 啊，车辆供电还有控制这个三个方面。 嗯，因为刚才咱们谈到这些专业对于学生的实操能力要求很高哈。 嗯， 我们这个微信网友春暖花开就问了，他说学校的这个硬件设施怎么样，会给孩子提供实训场地吗？ 我们学校是这样啊，三个专业集群呢都有相对的这个实验实习场所。 嗯， 比如这个轨道交通车辆运用，我们学校呢有这个真正的啊，就是让家长感觉真正的这个电力机车这个车头，还有一个是轨道驾驶全套的模拟系统。 嗯， 那么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的时候呢，可以亲身的体会到啊这个车辆的运用啊、驾驶啊这方面的专业培训。 嗯， 那么包括供电还有一个轨道交通控制这方面呢，我们也有这个相对的电气设备这个实训实操的模拟室。同时我们学校电梯呢也是华北省这个认证这个单位啊，就是华北这边需要考电梯证啊，在我们学校都要有这个认证机构啊，有这个权利，这是这方面。 嗯，可以说这个硬件设施非常的强哈。那么除此之外，咱们这个教学设施还有教学水平，方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教学设施是这样啊，我们3+2+2这个贯通培养呢，我们自2015年以来，这是招生的名额逐渐的增加。我们在教学方面呢，第一个是采用小班的教学， 嗯， 每个班不超过30名。同学，那么每个班呢专门设置了生活的班主任，来进行学生这个方面的生活呀、学技这方面的管理。 嗯， 同时呢我们学校这个对3+2+2这个课程设置包括教学设施呢也投入非常大。 嗯， 在2015年之后呢，我们分别对贯通这个教学班基础课的包括地理、历史以及音乐这方面专门建立了这个教室，也就是说他们上地理课是专门地理教室， 嗯， 历史课专门历史教室， 分开了哈。 对，分开的。 嗯， 让学生呢一进入这个教室呢，就一个对这个这方面课程的一个感染力比较强。另外呢我们贯通这个在英语教学方面呢，他们采取了很大一部分课程请的是外教，专门有外教老师对他们英语进行口语这方面的训练。 嗯， 在生活方面呢，学校也是进行了很大的投入。3+2+2贯通学生呢，我们是 住宿是四个人一间，每个房间呢都有独立的写字台，以及他们自己这个存放书籍啊，包括自己行李啊这方面的一个这个橱柜，然后每个房间呢设有空调，学生呢能够在晚自习之后以及这个下课之后呢，能够有这个安静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嗯 啊， 这个生活方面住宿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哈。 对对对。 嗯，好，那接下来谈到这个人才培养模式了，比如说咱们学校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双岗双证零距离这样的一个对接模式，其实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咱们还是有特殊的一些特点的哈，请贾主任给咱们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呢是这样，3+2专业呢，我们今年一共有9个专业，其中呢衔接的6个学校，6个高职学校，那么也就是前3年在我们学校进行这个专业课及专业基础课的一个培训，后2年呢去高职学院进行高一层次的这个学习，那么我们无论从轨道车辆运用方面、轨道交通供电方面以及电气这个3个集群方面啊，都各个集群分别提出了双向交叉、双轨融合、双岗啊、双证、零距离以及双核驱动等等这些专业的这个衔接。实际比较通俗的一点呢，给家长一个理解，就是学生在中专的这个课程学习过程中，他们需要拿到这个各方面的证书，比如学供电的需要他在中专这个学习过程中掌握技术的同时，要拿到低压电工操作证，还有一个高压电工维修证，这个证书。同时呢在这个专业培训方面呢，不光是仅限于这个某一个专业的技术培养，同时呢也让这个学生呢了解他附属的专业以及相邻的专业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这个上岗所需求的这支技能。所以呢就是这些双向交叉呀也好，也是双轨融合也好，都是让学生呢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呢实践操作能力呢能够在学校有很大提高。能够更适合的这个他们上岗之前吧，能够尽快的融入这个企业以及这个岗位所需求的人才，这种技能吧。 好，这个是已经涉及到这个3+2中高职衔接了哈，有更多的这个内容和亮点，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贾主任为大家介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赞助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7年，学大教育个性化教育体系全面升级，自主招生课程助力优秀学子圆梦名校。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暑期小班组、暑假短期一对一、暑期陪读答疑以及自主招生课程和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暑期到学大，开学争学霸。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和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大家有问题赶快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2BC 随时提问。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招办主任贾征贾主任，为我们大家继续来梳理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的须知哈。刚才我们聊到这个三加二的中高职衔接了哈，因为马上就要开始报考了，咱们对于这个报考的时间节点还有咱们需要准备的一些材料还有什么特殊的提示没有？ 各位考生及家长，我们学校呢今年三加二中高职衔接一共是招收九个专业，那这个分两个方面来招，一个是提前招生，还一个统一招生。那么其中这九个专业呢衔接的是六个不同的高职学院，提前招生是150人，统招的是350人，一共计划是500名。那么如果有需要报考这个提前招生的考生家长及学生要注意一下，7月6号之前学生可以就是在成绩出来之后可以拿上成绩单、体检表、准考证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这个专业的选择，同时呢进行这个登记注册，提招的办理提招手续。那么也可以学生也可以这个进行统招的报名，那么就在网上来填报这个统招的志愿。其中我们学校今年这个三加二中高职衔接这个提招的计划以及衔接的学院这个在咱们中考这个招生这个材料的第21页，统招呢是在123页，上面有详细的介绍，包括学费的收缴啊，包括衔接的这学院啊，以及各专业招生的人数等等这些情况。 好，刚才您谈到今年一共是九个专业进行招生哈， 对 啊，有什么新兴的优势专业可以推荐给考生和家长的？ 这里边呢，这个我们这九个专业呢，实际还是刚才我介绍的，就是围绕我们学校的三个专业集群。其中呢，这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这个专业，我们与劳动保障学院已经联合了很多年。从第一年开始有这个三加二的专业呢，衔接就是与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来衔接的。那么这个专业呢，实际每年呢招生的名额包括最后就业的情况都是非常良好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轨道交通供电，我们是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来联合的。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学校骨干专业。同时呢，我们学校还有车辆的运用与检修、轨道交通信号啊，这个电气运行与控制等等这方面的专业呢，都是我们学校一个主打的比较强势的专业。也希望呢各位考生呢及家长能够根据自己的爱好吧来进行选择。 好，这段时间大家也可以去咱们学校的官网具体了解一下啊，这些专业的这个介绍，还有培养模式、就业去向等等哈。近期为咱们学生还提供了哪些了解学校的机会呢？ 我们学校实际从5月1号开始，就是每周六日都是对家长进行开放。可家长呢，因为中考的学生呢，这个成绩还没有出来，这一段时间呢，家长可以带着学生呢来我们学校进行参观。同时呢，在周末我们也有专门的人员老师呢来陪家长，到我们的实训基地啊、实习场所啊来进行参观，可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我们学校这个实习场地、实习场所这些设备啊、这些实验场所的这个环境。可以先有一个对学校这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填报志愿。 这段时间可以提前到学校来体验一下。 对， 好，那这段时间再次感谢贾主任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将带您走进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

就是分这么三个阶段。 嗯，因为咱们就是招这个护理专业的学生哈，所以说您家孩子必须得有耐心，还得有爱心，然后咱们考虑报考这个护理专业哈，因为这个是对这个心理要求很高的一个专业。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分段介绍一下，咱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贯通培养吧。因为咱们第一个是学制不同，要比以往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专业学制长一些。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必须得达到460分哈。好，那今年这个贯通培养咱们的这个招生专业，请刘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贯通培养跟往年一样，只有招70人。招生报考条件呢，首先我跟大家各位学生和考生家长说一下。第一，具有中考升学资格的北京市正式户籍考生，也就是说是北京孩子。第二，中考成绩在460以上，含460。第三，就是说要参加学校的面试，合格者方可报考这个贯通志愿。就是说要具备三个条件你才能报考，然后按照这个北京市教委的录取要求来，由高分到低分逐渐入学。而今年呢，招生有一个特点跟往年不一样。往年是按区县分配计划招生的。而今年是全市统筹招生的，也就是说打破了区县这个界限。 跟贾主任这边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培养模式。其实您之前已经大致介绍了一下哈。咱们具体到这个贯通培养，咱们在这个课程设置还有实践方面有什么一些需要提示给大家的？ 我们这个贯通式培养从整个的课程设置来看呢，也就是说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比例是1:1.5，也是实验教学相对来说占有比例大。第一阶段呢，主要是注重文化课和医学基础课专业课理论的为重点。也就是说主要是第一阶段是文化和医学基础。第二阶段呢，主要是注重综合素质和专业的提升。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能够达到实用性人才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我们学生要进入临床实习医院进行教学。也就是说这部分专业课大多数都是由首医大的附属临床教学医院来完成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本科阶段呢，也就是说最后的两年是由首都医科大学和临床医院共同培养，来提升综合素质，强化科研和教学能力。这个主要是向着科学型人才培养目标来实现的这个目的的。 咱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比例是1:1.5哈。 对。 而且咱们这个实践方面，因为学医的学生实操能力比较强，咱们这方面为学生提供了哪些实践平台？ 我们这个整个的护理专业的实习教学呢，我们在校内提供了护理实训基地，我们学校提供了护理实训基地，而我们实训护理基地的设备都是很先进的。保证了学生在学校的实训阶段。同时呢，我们积极跟临床医院联系沟通，建立了良好的教学建立了良好的教与学的关系。我们的学生本科每年都要进入临床医院进行见习教学2周，也就是说真正看到了这个实际工作，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呢，培养他们的职业感。 因为咱们是和那个首都医科大学联合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哈，咱们学生首都医科大学可以提供给咱们学生哪些优质的这个资源呢？ 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就是首医人，就是首医大，所以首医大的所有教学资源在我们学校过程中呢全部共享。比如我们首医大给我们在高职阶段本科阶段教学班级的时候派驻教学老师， 这是一个。再一个，对我们这个原来的卫校的老师进行了培训，同时呢，也为我们的高职班的教学，包括贯通班的教学，提供了实验场所。比如我们一四级的贯通的本科的解剖，整个教学和实习全部在一大完成的。 嗯， 哎，这是一个。另外呢，一大也为我们本科的这个班级提供了临床实习医院，比如我们的派驻，几乎就是我们一四级和一五级的这几届的实习生都到天坛医院进行见习，每年都见习两周。 嗯，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哈。 对。 啊，好。刚才您还提到，就是咱们参加学校这个贯通培养哈，有一个这个面试哈，面试合格之后才能进行这个志愿的填报。那咱们这个面试方面会考察哪些内容呢？ 我们的面试考察两个内容：一，语言沟通能力。第二，身体的协调性能力。 嗯， 我们的面试呢，要求呢是要求在460分以上的北京正式户籍的，这个条件，并且那天呢要携带什么呢？一，总考证，分数成绩单和体检表原件，于7月5号。一天六号一上午到我们学校进行面试，我们发给面试合格证书，回去填报志愿。 嗯， 在这儿呢跟大家也想说一下，因为有些家长也咨询过我们学校，说面试时间是3号4号，这个我们在这儿郑重说一下，是5号6号。 五号六号您别记差了哈。 啊， 这个时间点的一些提示，而且这个中考成绩是460分，也是含460分。 对，含460分的。 嗯，近几天咱们得把这个资料都给捋好了。 啊，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3+3中高职衔接班哈。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欢迎刘主任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今年护理专业3+3的中高职衔接班，咱们今年这个招生人数是多少呢？ 我们学校这个护理中高职班3+3招生200人。 嗯，每个阶段的这个具体的培养模式，您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3+3的模式跟3+3+2的模式，基本上前两个是相仿的。 嗯， 第一个也是。这主要是文化课、基础课和专业课的重点培养。 嗯， 第二个就是综合素质培养和专业素质能力培养，就是达到了实用型护理技术人才就可以毕业了。 嗯， 啊， 因为咱们这个贯通还有这个咱们中高职衔接都是一个专业哈，护理专业哈。那这些学生未来的就业去向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可以说这个从这个护理专业来看，是国家护这个人才短缺专业。从护理的就业走向来看，目前来看走向趋势还是比较好的。 嗯， 主要是北京各级各类的医疗卫生机构。从事护理工作啊，预防啊，健康教育了，还有护理科研了和护理管理岗位。也就是说大家最关心的将来去什么医院，可以告诉你3+2+也就2级以上的医院，大概都是这类的医院。 嗯， 或者包括跟护理专业或医学专业有关的科研一些单位。 嗯， 哎，这些。 嗯，这个已经是很高的一个平台了哈。而且咱们这个护理，特别是护理这个行业，对人才需求特别旺盛哈。 嗯， 已经相当于是供不应求了哈。嗯，好，那接下来因为时间有限，咱们接下来会为学生提供哪些了解学校的机会？ 我们学校呢，从目前来看呢，是周一到周五全天，为考生及考生家长提供咨询服务。 嗯， 啊， 好，有更多的这个问题哈，大家还可以打这个招办的联系电话进行咨询。咱们在这里一起公布一下这个咨询方式哈，刘主任您这边。 我们卫校的咨询电话有两个，83609985。83609975。 嗯，好，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孙处，您这边。 我们的招生热线一共有三个，第一部是0106738-7544，第二部是0106737-6855，第三部是0106720-9320。 好，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招办主任，贾主任，您这边。 我们的招生电话有两个。一个是69779414，69779414，另外一部电话是60797798-8027，60797798-8027。 嗯，好，今天也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依旧带您走进的是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和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大家明天有问题，欢迎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赶快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您可以直接提问留言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晴天，明天教育面对面不见不散。 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的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的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19822，北京市汇款 全。